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梅艳芳《胭脂扣》。 只怕伊人怀念，怎奈情深缘浅。 黎明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 体味时光，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。 林忆莲，听说爱情回来过。 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痴心的你曾找过我。 蔡琴，你的眼神。 那是你的眼神，明亮又美丽。 电视剧《新上海滩》片尾曲《歌未央》。 那些美的 齐秦演唱的《外面的世界》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继续来听叶蓓演唱的《卡门》。 上个的日子总是些缱绻。偶尔的烦扰，一直以为是最美丽的开始。给你的钥匙，给你这爱的城池。深夜里惊醒，发现依然是成衣破碎爱一生。狮子学会在水面行走，惊动了涟漪，预言了爱是你趟不过去的河流。紧扣的双手撑不住隔夜的温柔，风沙的路上远写隐隐的心痛不休，废弃的城堡，孤独的君王，宿命的流浪，茫茫的旷野，空空的行囊，很小声的 电影《胭脂扣》您看过吗？它是1988年由张国荣和梅艳芳主演的电影，改编自李碧华的一部同名小说，讲述的是香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名妓如花和一位纨绔子弟十二少之间的感情纠葛。梅艳芳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。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梅艳芳演唱的片中主题歌《胭脂扣》。 千遍万遍，情在风中飘零，何处赋予思念，缠绵到永远。情缘在聚散间，莫论千年万年，只怕一人爱恋，怎奈情深缘浅，恐人芳华憔悴。 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爱。